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我们的夜晚。 22点，北京。18万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点，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 北京时间晚上的10:02，电波那端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夜晚，我是浩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2022年的第一周马上就要结束了。当然，这个时候肯定会有朋友说，明天不是还是星期六，还有星期天吗？对，我指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2022年的工作日第一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很感慨。因为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跟我一样，在这第一周特别的慌乱，因为全新的一年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包括我现在所面对的这样的一块时钟，它显示的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就很新，还有跟我在互动的你们。虽然曾经我们在下午那样的一个时段一起相伴过，一起玩乐过，但现在是晚间。说实话，可能我是一个太过于敏感的人，所以在聊天室里看到大家好像也跟曾经下午2点的那个时段出现的你不太一样了，那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在晚上让那个不被察觉、不常出来的人出来透透气，也挺好的。不说这些了，今天是星期五，周末来了嘛。平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唠叨大家早点休息，不要熬夜，第二天还要上班。今天周五，明天是休息日，当然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说应该是这样，所以今天我就不唠叨了。当然了，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一些不同于往日的音乐，作为我们周末的一个特别的板块吧。另外，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像我刚开始说到的，新年第一周，你给自己打几分呢？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像珊珊觉得新年第一周一切都很顺利，听广播、听音乐、追剧，感到很开心、很快乐，满分10分。我希望这一年你都能给每一天打10分。还看到夏花的留言啊，拿我跟一个频率在做比较，非常感谢你。燕林说，第 第一周给自己打八分，状态还没调整到最佳，没调整到最佳都能打八分，很羡慕。那像张超给自己打了四分，也可以说一说为什么给自己打四分，好吗？今天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回顾一下这刚刚过去的一周，并且给自己打一个分吧。我刚说了，今天的歌曲跟往日不太一样，我觉得应该更加适合周末来听吧。第一首歌曲来自一位叫做刘雨昕的歌手，《黑日白月》。这是一首来自于刘雨昕演唱的《黑日白月》。今天虽然说是晚上，但是是周末，所以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不太同于以往的一些歌曲。但是这些歌曲我都是经过一些选择的啊，因为我没有选择特别燥、特别热烈的那些歌，是在晚上会让你不困，但是也不至于太亢奋的一些音乐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当然，一首歌不能代表整天、整个晚上的风格，一会儿大家慢慢听、慢慢来感受一下。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打分啊，我们可以就是设定一下，比如说满分是十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咱们就不按一百分来算了，一百分的话又得想两位数啊。看到很多朋友给自己打的分啊、有的很高，有的相对来说会低一点。你比如说斯坦福乔就给自己打了三分，他说新的一年工作听广播陪伴家人，一切都按部就班。小树童打了六分，说因为过节有点不在状态。思思呢给自己打了八分，说昨天业绩不好，太无聊，吃了些零食。笑多多给自己打了满分，他说因为回京了，回家的第一顿饭就是自助，吃到了好多好吃的。可能好吃的多，这是一点吧，也可能是来到北京这样的一种感觉会让你更加的开心，所以你吃到的东西就会很开心。大菊给自己打了九分，他说第一周工作忙碌的一周，朋友聚会的一周，新节目的第一周，感谢你。刚才我看到奇静好像给自己打的分也不是特别高，他说三分，很多事情还不确定，甚至没有方向，只能先妥协。我觉得可以在聊天室里我们公布一下自己给自己打的分数，也可以说一些 想聊的话题，包括我觉得如果大家抛出一个话题的话，我也可以参与进来啊，觉得跟你们一起聊天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你心中当中的一些心目当中的一些困惑一些问题发在我们的聊天室啊，我可以跟你一起来聊，大家都可以跟你一起来聊。嗯，当然这是一种选择方式了。那继续来听歌吧，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魏恩佳，不期而遇。来自于魏恩佳的一首《不期而遇》，Loving You， 这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第二首歌曲。可能这些歌曲确实跟我们以往放的一些歌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来听一听会很舒服。你看，现在一周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我们的节目都跟大家已经轮番见过面了。可能周五的节目就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安静，不会催大家入眠的一些歌曲。那往前倒一天，周四啊，可能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属于，一个偏治愈系的一期节目。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一位心理治疗师，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叫詹杰，啊，我觉得这个板块可以多多尝试。那么， 我也希望如果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在情感上或者自己的心理上有什么困惑，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你的困惑吧啊发送给我，我尽快的也会把这个公众号的平台跟上。当然了，你发送过来的时候，如果希望我可以帮你匿名，这样的话就可能给你会减少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周三，我们打算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再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多多尝试，我们多多试一下哪一种方式可能更加适合我们的节目。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会邀请来一位乐手，可能大家听过很多那种现场 live 的节目，但是我觉得我想的这种就是请乐手来的节目的方式，可能跟以往你听到的那种都不太一样，都不太一样。我努力在尝试，所以下周三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然后周一周二的时候呢，我在想，哎，要不要再加入一些其他的内容。其实你看哈，这就是一份工作，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它也代表了你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会抱怨自己的生活一成不变，谁不是这样呢？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雷打不动10点到11点，我都要坐在这支话筒前。但是你想，生活给你把这个框架打好了，怎么往里面填充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想要有趣一点，就多多换一些花样，这些花样可能会很费神也很费力，但是我相信你在不断的尝试当中一定会发现其中的乐趣。生活就在于折腾嘛，让我们多多折腾，说不定就会有一些新的火花诞生，说不定就会有很好的东西发生呢，对不对？继续听歌吧，下面的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于一位女歌手孙盛希，歌曲的名字叫做《邋里邋遢》。 不太记得上个周末的解锁，就为这个慵懒的我，昨晚的外套跟着谁走先不管，先确认几点。冰箱里食物一直不够，一日餐 only rice so， 怎么可能又已经搬完了？找不到遥控器，被吸去我泡泡运气，先让洗衣机休息，东西待会我再清。 来自孙盛希的一首《邋里邋遢》，就基本上我觉得前三首歌放出来之后，大家应该能多多少少 get 到一点我在周五想要给大家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一个感受哈。 那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哈、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基本上也是渐入佳境了啊。下面的一首歌，蓝心雨《记忆停留》，一起来听一听吧。 不求爱的瞬间，也许有悬念，骗自己还会出现，可你不会再爱我多一点，留我独自，留我孤单，你丢下我们憧憬的明天，怪自己想陪着你，想太多，你也装作视而不见。记忆好像过了很久，好像从没为我停留，我不想承受所有的痛，又不是我的错，不知道要等多久，美好停在哪一个路口，不敢再心中是否最后愧疚，不用你来原谅我。悬念，骗自己还会出现，可你不会再爱我多一点，留我独自，留我孤单，你丢下我们憧憬的明天，怪自己想陪着你，想太多，你也装作视而不见。记忆好像过了很久， 蓝心雨记忆停留。哎呀，怎么样，这些歌曲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挺舒服的，是不是？而且好像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比如就是说关于我们周末的节目，周末的节目现在是录播嘛，周六周日都是录播，但是呢我应该也已经通过申请了，明天大家如果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聊天室的大门应该是可以为大家打开的。嗯，这是一点。而且明天晚上如果到点了，我没有其他工作要做的话，当然真的是工作啊，不是说休闲的时间，如果没有其他工作要做的话，我在聊天室里一起陪你们好吗？嗯，所以晨晨刚才说明天晚上可能来不了了，有活动，辛苦了辛苦了。他说我更辛苦，每天晚上等我们。其实这个事情真的说反了，我到这个点才来，但是之前一直守在这个频率，一直等着十点的这个滴滴滴滴滴，这个打点敲响的是你们，是你们在等我，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下午等等我倒好了，晚上还能在节目那段等我，这是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好了，既然上半时段放出来都是女生的歌曲，上半时段最后一首还是来女生的吧，但是我们放一首英文歌啊 ，Alina Baraza 的一首《Unfold》，来听一听。不是这首，不是这首，这是下半时段的歌哈，稍等一下哈，出来了。 Watch me unfold.

北京，18万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点，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FM87.6，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 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32分，各位好，欢迎回来，电波那端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夜晚，我是浩洋。上半时段确实过得很快，跟大家放的还都是相对来说节奏比较快的歌。有的朋友说感觉找到了之前下午的感觉，是吗？那要是太一样的话，我觉得太没有成就感了。还有刚才很多朋友说，哎，这个节目这样的一种风格就跟道道的那个节目很像，是吗？没有区别吗？太没有成就感。因为其实私心的讲，就是每一个主持人，即便都是做晚间音乐的节目主持人，都希望自己的节目是与众不同的，都希望自己的节目在准备了之后，各种设计、各种环节跟大家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样其实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件好事，对于听众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作为一个听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你扭到每一个台，它的风格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放着不一样的歌曲，那是不是太过于单调了？当然了，这样的一种不一样其实也不能太过于不一样。我就觉得如果晚上的时候真的是放特别燥的音乐，可能会赶走很多人的睡眠，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刚才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关于录播，我们的夜晚周一到周五的节目是直播，周六周日的节目是录播。但是即使是录播，我们的聊天室也会为大家打开，我也会出现在，我努力出现在聊天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见所闻所感。另外说到录播，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下周二，也就是11号那天，那天我们的夜晚的节目也是录播了，因为那天要参加北京广播电视总台组织的一项活动，所以没有办法，我害怕会来不及直播，所以就有录播了一期。但是在下周二的录播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播放很多压箱底儿的歌曲，就是这些歌曲曾经被我上传到某一个地方，原来打算攒到一定的数量或者攒到什么程度，就给大家一首一首的播，后来就忘了。但是呢，前两天在整理的时候突然又翻出来了，哎，蛮好的一件事情，把这些歌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好了，上半时段播放的都是小姐姐的歌，下半时段我们第一首来一首男生的歌好了。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 Ozzy 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叫做 Pray 掠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Gotta do this to me. Shantou 到底身处在沙漠还是宇宙，在这丛林迷路的我搞不懂，这是绝望还是滚烫的欲望。 Oh oh girl要残留着体温的你，为什么我成为猎物，一口接一口，我写在流的你的眼神好温柔，我拥抱你的 却心甘情愿倒在你温暖的怀中。Oh, oh girl, I don't know， 嘴角残留着体温的你，为什么我成为猎物一个借口？我选择留着你的眼神好温柔。 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歌，我个人当时听到的时候还挺喜欢的。Ozzy 的 Pride 啊，掠食。就其实今天晚上的风格，我基本上都偏向于一类，啊，就是很慢的那种 urban 的风格。我觉得这样的一种风格还真的很适合在周末的夜晚来听一听。就是它不燥，但是也不会让你非常的想睡啊。刚才有朋友在持续的打分，我也在持续的帮大家来加精。真的，只要是你互动的话题，我都会给你加精的。所以。从我这个节目来说，提升这个级别应该非常的快。另外也有朋友提到了我们这个点歌这样一个环节，大家放心，这个点歌环节我一定会认真考虑的。当我不断的把我的想法投身到这个节目当中之后，一旦稳定下来，点歌这个环节是肯定会有的，大家请放心哈。接下来再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来自于 Vanida 万妮达和 Johnny J 一起合作的，叫做 Angel Said。 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看看天使说了什么。 一切都毫无生机，我小心翼翼，每步如履薄冰，垂头丧气，疼痛是我的动力，帮我脱下葡萄味的胭脂，真相难以掩饰，扬尘而去，丢了命的魂魄和你循环走了，让我关掉电视，只看你的心事，明天我要离开，去没你的城市，平静的湖面满是漩涡，你对自己的保护伤害了我，还有什么值得我用心去对待？ All I need is your love, will you be mine? Oh, oh, will you be mine? Yeah, yeah, will you be mine? 越是感到孤单的夜，身处在人群之中，像是走在无人的街，偶尔燃起一点热 情瞬间就被浇灭，能完全掌控，显然他对我特别了解。他总是来得轻轻悄悄，却一下让我变得被动，情绪开始变得糟糕，真心的笑着显得贵重，被催眠到进睡梦，我完全被他操控，他决定我的喜怒哀乐，我想再跟我自己对碰，无形的龙在罩着你，大把大把空虚吊着你，只会给你制造各种问题，但是答案从来不会告诉你，把你自信骄傲全没收，用尽各种手段抢我头，他的折磨是我鞭子抽，直到你完全被他牵着走，他见着你眼神里远近冲天，不吝啬他尽责陪在你身边，提醒你看清楚这世界，剧本不为你写，别人不会理解，更不会有心陪你贴。 Vanita 和 Johnny Tech 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 Angel Said。 此时此刻我想问问，就是在聊天室里面的逸飞，你是正好是在酒吧吗？那在酒吧的时候，酒吧应该也会有他自己的这个音乐吗？但是你这时候戴着耳机听着我的音乐的话，我倒觉得这个感觉还挺错综复杂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描述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下一次在周末的晚上在自己家里小酌，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环境可能更加的舒适。我那天晚上专门给你放能让你特别尽兴的音乐啊，类似于这样的，你觉得可不可以？对不对啊？周末出去如果说跟朋友一起玩一玩或者什么都非常的好啊，非常的解压。但是还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传统嘛，我就特别想提醒各位亲爱的听友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自己一个人去酒吧这样的一些场所的话，在饮酒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适量，也不要玩得太晚，对对对，安全第一嘛，是不是？安全第一。就我发现我说这些话好像真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点扫兴，是不是？来继续来听歌吧，下面的一首歌来自于 Lexi 刘伯欣 When Never。 别离开，需要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 Lexi 刘伯欣 Whenever。 刚刚也在看大家的聊天哈，这个我们在说到去酒吧这一块的时候，狮子就说了，说长这么大还没去过酒吧，没去过演唱会现场，没去过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对，其实你去过酒吧，去过演唱会现场之后也并没有什么，没去过就没去过呗，对不对？但是说一句土味情话，你一定去过别人的心里，那个地方去的人很少，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这是可以引以为傲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嘛，像酒吧的大门，演唱会的大门永远就在那儿，永远为你敞开，只要你有时间，只要你有意愿，你都可以去。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走进某一个人的心里的，但你一定去到过那里，对不对？从这点上来说你是很棒的，算不算土味情话呢？来继续听歌吧。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叫做卧轨的火车啊，歌曲名字叫做柠檬白兰地。 法把我的焦虑告诉你，也无法把我的热情包装成礼物再告别，就送给你，去改变你。 一首来自卧轨的火车演唱的《柠檬白兰地》。在这首歌曲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看到呱呱也来到了我们的聊天室，欢迎呱呱。但是就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那让我们来听一首英文歌吧， Troye Sivan 的一首 Who's。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本周的直播节目也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明天周六后天周日两天的节目都是录播，但是聊天室会为大家打开大门，我也会出现在聊天室里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的。好啦朋友们，晚安不晚安随你们，周末快乐，我们明天见了。I see swimming pools and living rooms and airplanes. I see a little house on a hill and children's names. I see quiet nights part over ice and take gray. But everything is shattered ring and it's my mistake. Only fools fall for you. Only fools. Only fools do what I do. Only fall. Only fools fall for you. Only fools do what I do. Only fools fall. Oh, our lives don't collide. I'm aware differences and impulses and your obsession with the little things you like stick, not like aerosol. I don't give a fuck, I'm not giving up, I still want it all. Only fools fall for you. Only fools. Only fools do what I do. Only fools fall. Only fools fall for you. Only fools. Only fools do what I do. Only fools fall. I see swimming pools and living rooms and airplanes. I see a little house on a hill and children's names. I see quiet nights part over ice and take gray. But everything is shattering and it's my mistake. Only fools fall for you. Only fools fall. Only fools do what I do. Only fools fall. Only fools fall for you. Only fools fall. Only fools do what I do. Only fools fall. Only fools fall for you. 国劲酒联合京门老鲍三推出超值优惠套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您知道吗？知道吗？楼道停放电动车夺命只需100秒。